们的心跳，大慈大悲最重要，面带微笑，不辞辛劳，一心一奉行菩萨道。不论是高山或是小巷道，需要帮助我就到，给人信心，给人欢喜，才能圆满菩萨道。不论是老人或是已有缘，需要帮助我就到，给人希望，给人方便，才能圆满菩萨道。 慈悲是人人都需要， 需要 心意，奉行菩萨道。 无论是高山或是小巷道，需要帮助我就到，给人信心，给人欢喜，才能圆满菩萨道。无论是老人或是与有缘，需要帮助